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周周有惊喜，一言不合砸金蛋。北京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打造周末欢乐购促销活动，每周都是场促销，83790100，83790100，金梁路廊坊路口北。 五月风暴，理会全城。4月29至5月1，盛通郊区广场陪您过五一。关注盛通郊区二维码，免费领取手机自拍杆，实付满3000即得精美礼品，满1000有机会参加抽奖，现金2017元，家电大奖32寸电视、洗衣机等好礼，更有慕斯、芝华士等20家家居品牌爆款，优惠享不停。地址：良乡月华大街1号，89369998。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媳妇儿，五一去哪儿？ 集美家居啊，商场直补，最高返现4999元，签单就送礼，购物抽家电，积分当钱花，超值。 那咱快去集美家居吧， 400-006-5858。 春雨如丝，繁花似锦，奥迪春季服务携多重礼遇踏春而至，空调系统免费检测，油路清洗5折优惠，到店更有机会获得魔术翻新3000元工时代金券，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6。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0000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涿州新闻， 涿州新闻。 各位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4月18号，涿州市组织收看河北省省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副市长陈卷在分会场收听收看。会上，石家庄、邯郸、定州、遵化4市就供销社综合改革工作进行了经验交流。全市两维治理攻坚行动以来，4月21号，清凉寺办事处联合公安特警、派出所、国土资源局、电力所交警队、卫计局、城管等部门对大沙坎村5处违规用地进行依法强制拆除，并对其进行断电。此次行动共拆除违法用地面积1500多平米，有效地打击了违法分子的嚣张气焰。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为了你魂不守舍，

在长长路上，想念的冰凉，你知道吗？你浅浅的微笑，深似海的眼光，都能掀起我滔天的巨浪。 你相信吗？这是命吗？这次我们放弃抵抗，哪怕拥抱在心上，画下深深的伤。只要跟你一眼一瞬间，哪怕是最后画面，我的世界因为爱过而完美，谁都不该离太远。只要看你一眼一瞬间，足够我熬过千年，我不后悔，爱若让末日提前。

心情特别好的早上，提前半个小时起床，打算为他做份早餐，让他心情好的跟我一样。 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问候大家早上好。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赵咏华，早餐。第一句就说了，说心情特别好的早上，提前半个小时起床，起床干什么呢？原来是打算为心爱的他做一份早餐。当然啦，歌曲里面是描述的爱情，在这里我们不仅仅说爱情，我们还说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早安，这个世界，希望能用嗨嗨的歌曲开启你一整天的好心情。一起来听庾澄庆《大眼睛》。 Mambo， 大眼睛 Mambo。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明明是什么，只与你一相逢，从此不寂寞。你的眼光似乎都诉说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不管心里是否有我，我永远为你祝福，愿你快活。不知道你的名和姓，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你是什么，只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你的眼光似乎对我诉说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不管你心里是否有我，我永远为你祝愿你快活。

哭出声响，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 一提到水木年华，很多人脑海当中想起的第一首歌曲是一生有你，那第二首歌曲呢，应该就是这一首在他乡了。和一生有你一样，这首歌曲当中也有着很多李健的影子，因为它是由卢庚戌作词，李健作曲的，直到后来李健单飞之后由廖杰顶替而上，那于是就形成了廖杰和卢庚戌的版本。我们都知道水木年华应该算是娱乐圈当中的高学历了吧，从清华大学的校园里面走到了音乐界当中，但其实在娱乐圈唱歌的人当中呢，高学历的歌手还真的是有不少，比如说像我们所知的范玮琪，他是哈佛大学金融系的，而李玟还有侯佩岑也都是毕业于南加州大学，还有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的孙燕姿。所以说啊，这个圈子当中的很多人还真的是怀有着很厉害很厉害的真才实学的。和你去吹风，那么继续我们就来听一下来自哈佛高材生范玮琪的泛泛之辈。 Hey girl， 就你算哪个？我的头顶老是有一片乌云，我的脚也常常踩不到底，我的嗜好是乱发脾气，我的牢骚连我妈妈都不想听，从来没有嫁入豪门的你，到处幻想了头会中个两三亿，哦，背个 LV 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死不承认自己只是个老百姓，我就是泛之辈，我上班 NSA 偶尔也打打瞌睡，哦，泛之辈，我碰到连续假期还会喊万岁，泛之辈，我就是泛之辈，你也是泛之辈，我们一起来做快乐泛之辈。我的男人缘哦几乎是零，我的腿长也长不过林志玲，罩杯再怎么挤也不会有 G， 哦，我的青春永远不敌那 SHE， 唱歌到底比不上原住民，没得到进去还要说声恭喜你，主持功力绝对输给陶晶莹，幸好身边还有几个棒棒糖弟弟，我就是泛之辈，可以的话我想要唱歌唱到六十岁，泛之辈，你说我太天真，其实我也无所谓，哦，泛之辈，我就是泛之辈，你也是泛之辈，做个快乐泛之辈没什么不对。 Hello boys， 收点围裙就当作是在补身体，有时候吃点小亏就是占占便宜，赚钱不需要靠内线交易，我这样说你会不会觉得没说服力，这个世界有时候不太公平，爸爸说拜托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没有下螺丝钉哪来的大机器，更何况快乐其实不需要犹豫， 直杯，你也是泛之杯，做个快乐泛之杯，没事吧？ 己，我要抱着你，直到感着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线有了白色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今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香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只因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身不由己，我怕时间太快，不能将你看仔细，我怕时间太慢，让我日夜担心你，恨不得一夜之间白头永不分离。如果全世界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 我今日真的很开心呢，就是不是因为是最 last 一场演唱会我唱得特别 high， 其实很多我想你们看过这个 show 的一些朋友或者你亲身经历呢，每晚其实我都是尽量去将我自己做到最好给你们大家看。靓不靓仔这样就见仁见智。不过好多谢就是你哋俾我咁热情嘅反应。 唔敢再狮子夸大口话，将来会唔会再喺红馆开演唱会？不过我会好记得今次2000年，我再重返红磡呢个舞台，你哋俾到我嘅满足同埋快乐。多谢你哋。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5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先头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法制晚报消息，北京市政府下发五一劳动节放假安排。由于今年的5月1号是星期一，劳动节连休周末共放假3天，届时在小长假及4月29号、30号及5月1号期间，高速路小客车可免费通行。同时，非本市进京载客汽车不受7点至9点、17点至20点禁止在五环路以内道路行驶，和9点至17点按车牌尾号区域现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限制，因此车辆将在放假期间连续3天不限行。北京晨报消息，贯穿南北的地铁17号线将穿越昌平、朝阳、东城、通州4个区。19号，记者从北京市郑路桥市政集团了解到，地铁17号线通州区内的4渠站及2个区间开始进行了地下连续墙施工，成为地铁17号线同期招标第一个实体开工的站点，为17号线全线2017年实质性开工拉开序幕。根据计划，17号线有望在2020年开通运营。开通后，将带动亦庄新城、垡头工业区、朝阳港、CBD 及未来科技城等区域的产业发展，并惠及潘家园、太阳宫、望京西、天通苑等沿线居住区的近100万居民。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FM 959，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想象的地方。他们又说钥匙其实在自己手上，左手的慌张得靠右手来主张。 慧伦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们一生当中没有去过的地方会有很多，所以呢就有了自己的目标。我可以努力工作，升职加薪，赚更多的钱，然后就可以去任何想看的地方去随意走一走。是有一天就走到了古巴比伦，去看看西元前的世界。和你去追风，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最后送给你周杰伦《爱在西元前》，我是江帆，明天见。 世界留住的花钱，你抱上了自己人情。